公费流感疫苗出包，除了赛诺菲巴斯德公费流感疫苗外观变色之外，国光公费流感疫苗也发现一剂外观变色，目前暂停施打跟回收。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表示，这并非是疫苗系统性问题，是针筒等载具问题，呼吁大家仍要打，明天将会对外说明一切。陈时中表示，流感疫苗制造整筒都一样，检查如果一支里面有细菌或蛋白等问题，是整筒整批应该都会有，但是他敢保证绝对没有。至于为什么会有两支异常情况，要等报告出炉，但初步看起来都是针筒里面有剥落的情况，不是疫苗本身的问题，而是再用疫苗工具有瑕疵。陈时中说，疫苗问题仍要等根本原因调查出炉，赛诺菲巴斯德报告预计在一个月会出来，而国光则预估十天，但国光星期五就会有初步的报告。38岁的林姓农会女行员，疑似利用职务之便帮忙担任六合彩组头的阿姨，林姓女子收付不法赌金洗钱，还泄露检警的函查情资，本案是全台首起农会行员泄密给千赌集团的个案。全案检察官讯后，将林姓组头、林姓女行员分别以100万、50万元交保，其他人则是以3万到5万元不等交保，全案扩大侦办中。以林姓女子为首的六合彩千赌集团，为了隐匿盈利赌博的犯罪所得，透过在农会柜台工作的侄女林姓行员收付他人交付的现金，再转账到林姓组头的户头内进行洗钱，并且让金流产生断点，规避调查。检调调查发现，农会人头户的资金出入异常，质疑农会内部有人泄密。检警调查发现，林姓行员常透过胡姓女同事协助他窥探农会跟司法机关的公文，将检警查办资讯泄露给千赌集团。从去年2月到现在，林姓女行员至少帮千赌集团洗钱近2000万元。孟加拉跟缅甸达成共识，将从11月开始遣返洛辛亚难民。去年8月，超过72万名没有缅甸国籍但居住在缅甸若开邦的洛辛亚人挤进邻国孟加拉的难民营，逃离缅甸的残酷军事镇压。缅甸跟孟加拉去年11月就宣布过大规模遣返计划，但是没有进行，当时两国都指责对方拖延。人权团体也警告，把洛辛亚人送回缅甸可能会让他们遭到缅甸政府的报复。两国官员昨天在孟加拉首都达卡会谈，孟加拉外交部长哈克会后宣布，11月中旬开始第一阶段遣返。缅甸外交部常务秘书吴敏都还形容，双方在下个月开始遣返程序达成了非常具体的计划。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76点，涨幅2.90%，来到980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7亿。日本经济指数上涨452点，涨幅2.11%，来到2190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成为202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8点，涨幅1.52%，成为26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1点，涨幅1.79%，成为75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4点，涨幅1.20%，来到248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1点，成为2988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953兑一美元，台币升值3.2分，成交金额4亿18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3.2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341美元。台湾彩券威力彩又再度共估，已经连共了46期，打破威力彩最长连共记录。明天头奖奖金上看14.3亿，除了是今年最高额头奖之外，也是睽违3年来首次出现超过14亿的头奖奖金。如果一注独得，将是公益彩券第4届以来第4高单注头奖奖金。民众路过彩券行，不妨买张威力彩，抢得好彩头。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新北山区以及台东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容易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海域有较大的风浪。此外，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西南部以及北部沿海地区要提防长浪，北部跟东北部会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天气偏凉，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小孩2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 大首播，没有你就没有我，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飞碟同样就这句话，要对所有比如说成功的公众人物、公众媒体平台、受到大家瞩目的人士，其实都需要讲这句话，就是没有你就没有我。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听，那就没有这个平台，这个成功的艺人没有人看，没有人理他，也就不会有这个艺人。没有你就没有我。在里面呢，讲到了就是从8岁讲到18岁，讲到28岁，讲到38岁。桃子姐呢，经过了28年的时间，其实这一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角色，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不同的感想。现在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也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就每一个时段的你，每一个时段的女人，每一个时段的男人，都有不一样的目标在追寻，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在烦恼着。不过呢，跟桃子姐刚刚那个不一样，桃子姐是一个人讲从8岁到38岁，而是这首歌呢，只是由3个女人分别来诠释老中青三代20、30、40的。女人，女人，女人。 你觉得生活很乏味，找个人家其实也无所谓嘛。 谁说的？ 怎么知道谁是谁的？ 谁是谁一辈子宝贝、 baby。生活太流水，恋情太琐碎，也不敢太前卫。不想太吃亏， 肯定不能老是自己睡啊。 好像也不太对， 对哦。 可是女人到了30岁，感触一大堆。 现在的你几岁呢？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段落，在追寻着什么目标呢？在这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段落，马克为你送上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女神。一开始听到陶姐陶晶莹，刚刚呢一次听到了包括张艾嘉、刘若英跟李心洁。现在为你送上 IU。我一直觉得 K-pop 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在取样，就是西洋做 reference 的时候，不是真的把它拿来抄，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把它们剪掉、解构、再解构。像刚刚 IU 的这首歌曲，你就可以听到以前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歌的影子在其中。 Tell me, baby, 'cause I need to know.

同名专辑终极庆功盘华纳。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二十一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能谁能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迪迪龙还没讲完，就是说在台北遇到明星这件事情。昨天我们在迪迪龙的时候，我们就在， 等一下，你遇到英红哦， 我们在转角遇见爱，我们在转角遇到蛋堡啊。 哦，我以为说你后来遇到英红。 怎样？遇到英红比较值得吃惊吗？ 没，因为你刚好放了英红的迪迪龙，我以为你正在转角跟他迪迪龙，然后撞在一起，然后你们身高可能又差不多，就 英红铺陈一下，我们要放的是蛋堡。刚刚广告突然先进来。蛋堡一个人坐在落地窗前咖啡厅里，看着外面。 如果你站在他前面，然后用唇语，因为隔玻璃他也听不到嘛，然后你开始唱《死亡》，你会觉得他知道你在唱《死亡》吗？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 用他们的怀疑绑架我，用他们的流言绑架我，怎样都是无缘放下我。我也被我的执着绑架了，我也被我的情绪绑架了，我也被这场游戏绑架了。谁能为我挡下了？计划和行程逼我走向下一个城市，期待和掌声逼我走向下一个层次。这阵子在生活中像一个人质，但从未得到官方的证实，目击者的证词也四处流传着。没有本事出点差错就完了，我试着镇定但反而乱了思绪，更忐忑，总在夜晚辗转反侧。想的有时是抱怨，有时候转圈，有时像在飞，又有时候喊冤。这感觉不管喜欢不喜欢，有好段时间不习惯绑架我的 style，被跟随着绑架我的 life， 被音乐摧毁了24小时的肉票，就连陌生人也绑架我的笑，我的笑。你们绑架我，用你们的眼神绑架我，用你们的指点绑架我，用你们的喜好绑架我，怎样就是不愿放下我。我也被我的烟雾绑架了，我也被我的慵懒绑架了，我也被这个气氛绑架了，绑架了。就绑架我，把我关在你的音响，逼问我，让我训练你的听讲，点了火，气氛吸入你的胸腔，按下 play， hip hop 就在你的后车厢，挟持我跟生活交战，拿我跟快乐交换，轮流看管，夜里机长交班，让我在当你跟其他人交换，让我为你表演我的魔术，你就会知道这有多酷。原本这是路人，这是乐叔，现在变成我是主人，你是个奴，不用遮住你的脸和你的名字，舒服是我隔路，可以安心行驶，打个分数，我是最棒的人质，没人比我更合适。那就绑架我，用你们的关注绑架我，用热烈的欢呼绑架我，用我们的默契绑架我，怎样就是不要放下我。我也被我的烟雾绑架了，我也被我的慵懒绑架了，我也被这个气氛绑架了，天好把我绑架了。那就绑架我，让我再给你点提示，抢下我演唱会的最后一个席次，仰望我，让我们救赎彼此，一直跟着节奏口供一致去盖过这个世界。你讨厌的声音太多，别让他们用他们的道理害我，让我们从框架被释放，离开后装上了翅膀，成为 soul survivors。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杜振熙蛋堡的《绑架我》。 被留言绑架了，被眼神绑架了，被大家绑架了。昨天呢，就是在咖啡厅经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相遇称不上是开心，就是那个你看我，我看你的， 就是我震惊，他也觉得干嘛看我之类的。我们 他的眼神完全空洞吧，或是觉得 就反，或是他习惯了 哦，嗯，对，嗯，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们有办法做得更好一些吗？ 我会反省，下次会做得更好。 你就说隔空唱死亡，是不是？ 不是，就是若无其事的走过去。 哦，就不要就是有那种惊讶。嗯， 对，可是因为我真的太久也没有听到他的作品，也没有看到他的歌这样子。 你不是之前常常追他 IG 吗？ 对，就是真的是看到明星那种兴奋感，因为平常只能追他 IG， 所以才会那么兴奋。 2:4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欢迎转开飞碟联播网或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线上收听，让我们陪伴你度过下午的2小时。当然，如果你在其他时区的话呢，也就让我们对就陪你度过你们那个时区的2小时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昨天呢，玛丽莎在说，就是有点秋意的感觉。今天马上就让你冷， 有到冷吗？ 我觉得今天蛮凉的。 但你穿的不就是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衣服吗？ 有吗？我昨天没有 穿这一件，我认得绿色毛衣，我记得一清二楚。 但我昨天没有穿，我昨天戴着而已。我昨天还是只是穿单薄的一件。 你昨天穿着它离开古亭的？ 哦，对对对对，就是 想撒谎。 入夜的时候穿上了， 嗯。 怎样？ 《三国志》发了新制服，你要不要穿我制服？ 我看。最撩的歌的那一种，那种喝醉后，夜店是我最后，一个人在外面抽着烟，想跟你跟我。永远都是在最废的时间，才觉得自己其实没朋友。每天都演绎为他们的谁，今天了手机留着好几种。Can find somebody like you, you can find somebody like me。现在先让我先抽到处，才有勇气打电话给你。Ring ring, pick up my phone, baby。我有好多事想要对你说。Love, cool or whatever, cool 的形象，他们说你唱老实。 我想说哪里酷，你是说哪个部分？你说拿到赞助上的妹子那个部分，哦我懂了，但对于那些妹子他们都说我是个畜生，每一人都这么认真，但爱只是那个终究不闻不问，但这些 you don't even know， 那些谢你不会对人说、哦、那些让你感动与执着的，最后替代的是 fucking hoe 与谁装的 hold， 但你是否看过他的口袋或者脑袋，多半都被扯了白，另一半的都在 tell the lies all day，你在一线时跟我想跳芭蕾，我还是骑着武士上了 highway。Now I'm back home、yeah. Rain rain Pick up my phone Baby 我有好多事想要对你说 Baby 对不起，找不到像我这样男的，我只是想跟你说拜托。 Ring ring, pick up my phone, baby. 我有好多事想要对你说。 昨天呢，玛丽姐姐有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今天万圣节嘛，所以其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妈妈爸爸带着小朋友。 可是应该你身住在市中心、嗯、你应该在周末在你家附近看到很多妖魔鬼怪才对吧？ 有看到一点点，没有非常多、嗯、最多的基本上都还是在天母，因为天母就是他们有一个很盛大的集会，每年的时候、 啊、 对，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就是盛装打扮，然后人山人海， 嗯， 交通挤的水泄不通。 那你家附近经过的时候，你有看到哪些印象深刻或是重复率很高的吗？比如说像我觉得之前那个小丑女啊这种、 哦、因为 那一年都会突然超多人扮小丑女， 对对对 对对，然后更久之前是那个 谁 小女孩紫色的短发，然后有个眼罩的、哦、超 杀女、 超杀女，对对对、 Girl、 嗯， 然后今年之前在网络上面就一直有流传，就是他那个纸盒，然后他可以是变形金刚、嗯、就是小朋友就整个躺下来就会变成一台车、哦、或者变成一个就是喷射机、 嗯、 然后站起来就变成机器人那、 嗯、 种、 嗯嗯 今年还有看到什么啊？我觉得今年我看到在网络上看到最好笑的是说，日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比赛。 哦，我昨天有讲，就是都是莫名其妙的路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想要问的就是啊，这些就是小朋友办万圣节，大家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 嗯。 如果今天啊，是你的公司、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主管说、嗯，我们部门今天就是一定要办万圣节、 嗯， 就一定要扮装、嗯，而且还要举办比赛。 嗯。 就是比的最惨的人、最差投票最差的人，你还必须要惩罚、 啊。 那身为各位身为上班的大家、 嗯， 你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有惩罚当然不开心啊。 你说就有可能会最烂，所以不开心。 对啊。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在录男女有事嘛，所以我们才也特别在讲这件事情。 嗯、 就情侣之间如果感情淡了要怎么办？就是我们必须要，我们要对生活那个生活感要投入更多， 嗯， 投入更多，你才会，你要去经营，还要去付出，要有一些新鲜感， 嗯。 可是公司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但是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跟公司经营这种额外的感情？我不是应该付出我工作上的努力就可以了吗？ 哦， 嗯， 会觉得说，工作上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不要搞花招。而且他如果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明明就不喜欢这些 social， 他不是更痛苦？ 他可能 然后我现在看向办公室的人這樣，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蛮独立作业的啊，就是我一个人空间就好好的、嗯，你为什么还要我办这个？ 嗯， 但是因为这么独立空间的人，你就算不办不参加，可能都不会有人发现，所以你也不会被 惩罚。你说存在感太低吗？ 对对对。 或者我可以一直说，我今天就是扮演一个严肃的人， 你就是若无其事的一直在办公室走来走去，都不会有人怎么样。 嗯。爱迪生说觉得要看公司的氛围啦，他说有的公司氛围很好的话，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很有趣， 像 Twitter ABC 这种就是蛮热闹 的，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搭电梯出来，我就忘记是万圣节，然后那个女生出来，她的脚上就是有一块烂肉，就是很像有伤口，我是真的啊，我吓到想说 你怎么了？你还好吗？ 想说这栋大楼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吗？后来仔细， 这栋大楼必须要 lock down， 必须要封锁，因为里面会吃人，吃人以后就会变阴尸， 吓死我！然后才发现，哦，是丝袜上面有一堆烂肉，我想说哦，蛮可怕的这样。 这个就是要同样就是要花时间去扮装，然后要么你就要去租道具服。 我就不相信你是会认真扮装的那一种。以前电台还有在春酒尾牙的时候，也是有些主题呀、啊。你以为我忘了吗？有一年的主题是什么？纸醉金迷，还是有金色跟银色？嘿嘿嘿，你的扮装就是拿两块纸粘在身上，一个写金，一个写银。 是我有做过这种事。 我记得那个就是你， 不是吧？ 是吧？ 不是吧？我穿了银色的外套吧？吧？ 好像没有，你就粘两张纸上面写金银哦。 哎，别人的性命都是镶金又包银。一起浪迹到世界的尽头，就算它是梦一场，答应我不要回头。请陪在我身边， 新北飞出去，11月3号礼拜六在板桥第一体育场外广场，4号礼拜天在中和4号公园，有最新的互动闯关，还有最酷的公益体验，大家都来了，只差你一个， 走，我们一起去体验啊！ 嘿，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颈有机褐藻糖浆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90%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 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801999，0800801999。 我们是 NOOVY Novi， 这首歌献给在外打拼的你。 什么都无所求，什么都不用说，就算隔了宇宙，我是你，你也是我。你微笑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象旅游，吃遍世界各国，过年九天年假，吃货不会停工。欧洲旅游专家推荐，2019过年就是要吃遍欧洲，旅游找巨象，世界不一样。 欧洲美味时刻，巨象旅游。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台铁局副局长钟朝雄等7名台铁人员被指控借南太马里西桥改建工程等采购案接受性招待等不正利益。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依违背职务收受不正利益罪判处钟朝雄5年6个月徒刑，其他6名被告分别判处4年10个月到14年不等徒刑定验。庆富造船董事长陈庆南一家三口因为涉及猎雷舰炸弹案被起诉，今年6月又因为儿子陈伟志弃保潜逃，被法院认定有逃亡之余，欲令家保1亿元。因为陈庆南筹不出钱，当庭遭到羁押，期间他多次以身体不适以及资产遭到扣押为由向法官杀价，要求降低保金到3000万，但是都没有获准。直到昨天，高雄地院考量陈庆南延押期限即将届满，才同意降低保释金，准许陈庆南以3200万元拒保停止羁押。今天中午，陈庆南的家属筹得保释金，下午渴望获释，但仍然遭到限制住居，而且必须每天向派出所报到2次。年底公投榜大选，中华奥会秘书长沈一婷今天证实，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最近曾经针对外国媒体报道来函关切冬奥证明公投程序，但是并没有提到停权的议题。针对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国际奥会5月曾经发函给中华奥会，表示中华台北的名称是依据洛桑协议锁定，而且已经在执委会中讨论，决议不予核准任何中华奥会名称的改变。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行政院所提的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如果社会人士担任选务人员执行职务时导致死亡、失能或伤害，不能够依本职身份请领慰问金时，由中选会发给慰问金，至于发给的对象、数额、基准、程序等事由，由中选会定之。另外，行政院也提出建筑师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删除现行法的规定，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违常者不能充任建筑师等歧视性规定。初审通过条文明定，有客观事实足以认定身心状况不能执行业务，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委请2名以上相关专科医师咨询，并且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不能够执行业务者，不能充任建筑师，但是条文遭到保留送院会协商。美国司法部今天再度公布10名中国国安部门的商业间谍，罪名是侵入美国航空公司电脑，意图窃取航空技术以及机密。这也是近2个月来美方第3度指控中国骇客窃取资讯事件。美国司法部国安官员指出，这才刚开始，未来将跟相关单位同心协力，以保护美国智慧财产以及投资。美国媒体报道，至少从2010年开始，中国间谍不断地侵入亚利桑那州等地的美国航空公司以及法国航空公司，窃取涡扇发动机技术机密。其中2个人隶属于中国国安部门江苏分部的情报官，6人是受雇骇客，还有2名法国航空公司的卧底员工。这些嫌犯都在海外，没有被美国拘留。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463点，涨幅2.16%，来到219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成为20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1点，涨幅1.22%，成为2599点。 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0点，涨幅1.38%，成为74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3点，成为2481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6点，涨幅1.24%，成为300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76点，涨幅2.90%，成为980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942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3分，日元以113.21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338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新北山区以及台东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容易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海域有较大风浪。此外，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西南部以及北部沿海地区要提防长浪，北部东半部地区有阵雨，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山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为了照顾劳工退休的经济生活，让你我的老年生活有保障，每位劳工都有个人劳工退休金专户。阿春部长在这提醒各位老板，只要雇用劳工，不论是正职或兼职人员，老板都要帮劳工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劳工也可以自愿提拨退休金，还可以享有税负优惠，而且账户有劳动基金运用局进行投资，收益将会分配到账户，每个劳工都有分红哦。阿春部长提醒大家，缴越多领越多，老年退休保障多更多。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为什么皇上只颁了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合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大家好，我叫阿俊。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0800-678-995。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爱不声不响一瞬间， 说这样我还会记得你。 等你3:11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黄家千的《爱已升天》。说到了升天，当然接下来就要听舒天福啦。 舒天福， 开玩笑的啦。 Too vulnerable. That's not your fault. See,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the sun's up. I wanna let you inside. Oh, heaven knows I've tried. I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me.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me. So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Gets too real,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sabotaging, I start running. And every time I push away, I really wanna say that I'm sorry, but I say nothing.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I'm not afraid to die.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Rita Ora， 叫做 Let You Love Me， 听起来好像就是让你爱我，但其实你少掉了前面那个主词跟动词之后，他才还在唱的是 I wish I let you love me， 就是我希望我曾经有让你爱我，逝去的爱啊。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a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DJ Snake 这首歌曲 Let Me Love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很努力的想要找一些新闻，但是我滑了这么久，我没有滑到一个值得我分享的新闻。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什么？ 在你这么认真滑的时候，我连一则新闻都跑不出来 啊！ 因为网络太烂了。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连 WiFi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WiFi 跟 4G 就跑不动任何的东西， 怎么会这 样？所以我决定就是把它全部缩小，就装作没这件事情。 Oh my god！ 不过呢，因为上个礼拜三，上上个礼拜三，是不是你很久没有礼拜三的时候出现了？ 很久，蛮久的。 所以很多人在期待着美眉爱漂亮。你最近有什么漂亮 的东西吗？你知道蛮多人其实就只是大概两个人留言，但是我们留言数很少，只有两个人留言就会让你觉得很多人嘛。 哦。关于这一点呢，就是要说到我们11月24号那个公投啊，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不去表达你的意见的话，你不去投票的话，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少数发声的人，他就可以 对少数发声人就可以获得主导的权利。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你觉得我的意见其实也很重要啊，那你就要去投票。 对，你就要投票，你就要发声。 说到那个投票，我不是要讲政治的东西哦。 我刚刚的口吻好像抿嘴哦。 对，你刚刚那个口吻怎么了 啊？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哦。我只是， 而且为什么要？而且就是为什么要先讲这一句？好像先讲这一句就是打个预防针还是干 嘛吗？我只是先怕有一些人太激动，说什么政治是不是？我开 app 喽，我开 app 喽。我只是想让大家和缓一下心情。我只是想就选举人员照片提出一些， 你说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对，就大家，我有点好奇，就是好，你可以说说你的年龄，然后性别，我觉得就不需要了吧，可能就年龄，然后以及你看到。怎么样的竞选照片或者风格是你觉得舒服或喜欢的？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比如说像我印象中日本的选举，他们就是都是色系都一样，就是西装嘛，然后微笑，然后就是名字，就很简单，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统一格式。那可能就是竞选大部分也是，比如说后面就是什么很蓝、很明亮的背景啊，然后就笑啊，或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他想说他的团队想要， 你是不是想要讲一个每年都要扮侠女的那个？ 不是、哦，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这两个候选人我不认识，因为不是我这区的，就是到蛮远的地方，然后可能他们是同一个政党的，所以政党都会合在一起一起合照嘛，团结力量大。可他们两个看来就是年纪蛮大的。可是他们戴了拳击手套，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就是好像噔 噔噔噔， 可是他们又不是要互打，他们是我们一起就是那种手架在一起，就是团结忠诚，我们一起发出力量。 但为什么要戴拳击手套？ 对对，如果你整体造型就是你真的就是那个就是衣服什么的都没有啊，衣服还是穿一些就是 polo 衫 polo 衫或什么的，可是戴了一个红红的拳击手套，但他的表情跟拳击手套又不搭，就是那个手套就是多余，那就是多出来的道具，就你不要跟我闹。可是我就想说还是很多人看到会觉得蛮可爱的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你可以感受到他展现出来的力量或什么的。我就很好奇你喜欢什么风格的照片，就是那个到底能不能吸睛与否呢？因为我现在其实对于我的喜好已经不是很确定了。 蛤？为何？ 我不知道就之前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不 OK， 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还是有人喜欢跟什么的，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是 不，当然会有人喜欢啊，就是就算做再烂的广告或者再丑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说实在，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所以那些对设计师来说就是很伤眼、很丑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麻痹到习惯。 所以他们想要突破啊，他们要突破那种制式的正面对你微笑啊，所以他装了一个拳击手套在他的手上。 不是，常常这些东西都是未经思考下的结果，或是就是思考太浅的结果。 如果可以架一个 GoPro 在他们的讨论桌上，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拳击手套是经过什么样的讨论，以及时间多长，是30秒、1分钟，然后经过几回合的初审复议之后，决定把它带到候选人手上去的。 尤其呢，就是最近在这几年，因为 YouTube 的盛行，然后越来越多 YouTuber， 就是我们要拍影片的门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了。就其实你如果有心的话，你就可以去做，然后你就可以去在网络上有太多太多资源可以让去学习。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你再回头去看现在很多的竞选人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用手机上面的一些修图软体就可以把你打趴，然后你就会想说，哇，这些候选人他们其实是拿自己的人生在做赌注，因为就是你要当个政治明星，其实你就是出来选举，你要花很多钱，或是你要花你政党的钱，但总而言之就是 这是你的生涯，就 对，这是你的生涯，可是好像就没有很多人把这个拿来当一回事，可能是不管是竞选的文宣文案，然后整体的造型设计，然后还有有没有总体规划，就是你看了以后那个，而且那个层级现在是从议员到市长级，都会出现一些在你手中就是 what， 就是真的是 what， 然后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他花多少钱做出来，然后可是就我们来看，我们是可以在家里面不太需要花钱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对，然后你会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花了大钱的话， 还是其实我是把一些万圣节的

有七天多谷植物奶，满满二十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七天年终特惠，即日起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机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机田。 唯一能打进美国排行榜的罗百吉最新专辑《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它统统藏在我心脏，但是我也没那么。 乾坤唱片发行， 我是小球庄娟英。 有些人可亲不可亲，有些话可想不可知，有些爱可怜不可爱，却还是期待。因为太想了解彼此，所以选择在一起；因为太过了解彼此，所以选择要分开。就从你爱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开启，我开着玩笑，却不知道该开往哪里。你抱着他，他抱着你，你抱着钱，他抱着怨。于是，在最后的一个拥抱之后说了再见。于是，在最后的一声再见之后，没有再见，没有挽回，没有谁错，没有谁对。 爱不是用纯怪，痛苦对着分开，我的浪漫，我的眼泪，你不爱就失败，分手的拥抱欲望让谁受伤， 最爱的回不回来。 爱不是用纯怪，我可爱也可坏，不要给我了，你在怀念我的存在，曾经的最爱依旧不会淘汰。 我要现在 别发了现，爱来自于你不肯离开，上了健康的主席都能再来清理喝的味道， 这些都已不满枯枝落叶，这黄昏今夜昏得叫人晕眩，我打翻手中的咖啡也把眼底熄灭，满地寂寞的味道正叫人反胃，说都看不见不过是自我安慰，这城市已习惯伤痕累累，这晚风今夜疯的疯的疯的叫人心碎，醉一遍又一夜人事都已全废，想说着往事只能回味无法回归。你渐渐消失在我看不见的迷雾，我渐渐消失在你看不见的角度，繁星如此美， 却发现你不在我身边。 爱不是要装乖，痛不对着放开，我的浪漫，我的眼泪，你不爱就失败，分手的拥抱欲望让谁受伤， 坏的快就变坏。 爱不是要装乖，我可爱也可坏，不要给我了，你在怀念我的存在，曾经的最爱依旧不会淘汰，就是都能再来经历何等伟大，经历过毁灭崩塌，再到重新习惯，醒来后跨去了不差，你还是那次看看还有还有，比起人人还有梦，所以绝望的话不要说。 爱不是要装乖，从不对着分开，我的浪漫，我的眼泪，你不爱就失败，分手的拥抱欲望让谁受伤。爱不是要装乖，我可爱也可坏， 阿阔谢和弦跟王诗安的爱不需要装乖，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欸，你今天去录影，你没有化电视妆哦？还是不需要？ 今天就是有个很神秘的关卡，今天就是一开始他就说今天不说话，哦，就是你自己想办法来这样子，来了之后再说，所以今天就是靠我的力量我自己画这样。 哇哦， 嗯， 但就是之后播出大家才会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对。 就出生在七零年代，在我到南部那边的小镇庄，我家门前有片大海，坡上还有许多吃不完的野菜。我的家里是百万时代，可是我一出生时就非常的白，这个问题我也答不出来，咱们聊点别的或许比较精彩。叫我的女友我数得出来 1, 2, 3, 4, 5, 5, 5, 5，还给我的他们都不来，那左右还是别人的爱。 M-A-T-C-K， 我名叫马斯卡，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M-A-T-C-K， 我名叫马斯卡，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请你跟我念两遍 马斯卡马斯卡。 我在这里，我唱歌给大家听。咱们不要厌倦相感话题，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 有一天我骑脚踏车经过那个教堂里，我看见阿辉带着吉他摆妹妹到房间里，于是碰到阿成阿娇说来听古音，听到我们下面小弟弟全力敬礼。 小姐小姐你好水，水得让我流口水，看你胸前的地罩杯简直让人想犯罪。 小姐小姐你好水，明天带你去动物园，看那杯里的蝴蝶呀咩咩呀咩咩。 今年呢，因为这个大选呢，包括就是县市议长、县市长，然后跟县市议员的选举，然后再加上 几合一，我们都忘记 很多蛮多合一， 九合一， 因为还有加上很多的公投案这样子，所以绑在一起。那今年的公投呢，跟以往的公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公投法有修过了， 嗯， 所以以往的人只要想说哦。如果呢，这个公投案啊，我不想要它通过的话， 就不喜欢， 不是 吗？ 我连领票都不用领，它自动就会就是不会通过。 嗯， 好。可是今年因为公投法那个门槛，我们公投同意跟通过的门槛已经修了， 嗯， 修掉了之后，如果呢有动员的话， 嗯， 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要看哪边的动员力量比较大， 嗯， 就是所以你如果不领票的话，嗯，基本上。已经这个公投会变得比较像是一般我们所了解的投票， 嗯， 就是那个正反方面的力量来决定究竟会通过还是不通过， 嗯，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嗯， 所以就听到说哈公投，然后有这么多议题，然后可能就是同样议题还有分不一样的支线这样子， 嗯， 然后领很多张票， 嗯， 所以就会想说那有没有懒人包， 嗯， 哇，你领懒人包。你查一下懒人包，就是一个特定 方向跟特定派，欸，不能讲特定立场的， 就是，特定立场的团体，他们做了懒人包， 嗯， 因为他们知道 很多人要搜寻懒人包吗？ 很多人要搜寻懒人包，所以呢，如果其实你是脑袋空空的去的话， 嗯， 你可能就会直接被带一波风向这样子， 嗯， 对啊。 我好像没有去问过家里的长辈。他知不知道这一次要拿哪些票？ 嗯， 然后以及他的方向是什么？ 嗯哼，嗯，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因为其实今天就会问吴玛丽说：“哎，那你那个投票要选谁的时候？” 哎，我真的是选不出来，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区域，完完全全的选不出来， 哎，好难过，就听了以后会很难过。 嗯，然后你要说：“哎，上一次选，然后到现在，那我住的地方真的有什么样的改善吗？”好像有一些些，但是你要说真的 有一些些哪里改善？ 你说公园啊？ 哦，有公园了。 哎哎哎哎哎， 嗯， 哎，我们家那边的公园很强哦， 很强， 很强哎。 那个公园是真公园还是以绿养地？ 欸，真的公园，因为里面有好多设施哦，然后有好长的那种溜滑梯坡道，然后就是好像那大到我没有真的就是认真的去 溜过， 就是全部这样走完。可是偶尔去某个区域的时候，的确就是哇，周末好多家庭跟小孩在那边玩的不亦乐乎这样子。嗯，是那个是真的做的蛮认真的， 鼓励鼓励。嗯，可以，大家可以想想，就最近这几年，这四年，就这一任好了。嗯，你生活附近有什么改变呢？嗯， 好的改变吗？ 对啊。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孙耀威的《爱火》。3:4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有爱的歌， 我也是有火嘞， 我们都是火。来自于华人女单广播女神最爱的， 也是你的爱吧？天哪， 每秒五月天。 爱是一种天分，爱是一种

哥哥妹妹又一直很快来到最后一个段落了，时间是3:4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要感谢如此忙碌的桃姐，在天气变寒的时候送了甜汤给我们吃， 哇， 开心。 刚过生日，然后呢新的作品也问世，接着下来这周他就要举办演唱会啦。嗯哼，好的，那也希望呢每个人在天寒的时候呢记得要为自己给保暖，不要感冒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要说一句话，就是 你很棒， 没错，我们明天再会咯。那如果你会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的话，待会会继续，我们会继续帮桃子姐代班桃子晚报，也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APP 线上收听，全球都可以接受得到的哟。 世界突然一片寂寞，所有快乐和悲伤再也与我无关，放任自己往下坠落，轻轻地吐出的叹息变成泡沫，我是深海的鱼，只有在黑暗里灯光现在也透不清，我也习惯了从此不再张开眼睛，每当残留记忆来袭，曾有的美好会刺痛我发着光，我是深海的鱼，已扭曲了自己，只敢在深海里哭泣，才能隐藏泪滴，多想再一次和你共舞，月光温柔洒在海面上，那些青春的模样映着在同一个月光，我是深海的鱼，呼吸着沉重， Oh please have mercy, please make it holy，在深海里哭泣，才能隐藏自己。多想再一次和你共舞，月光温柔洒在你脸庞，那些青春的模样映照在同个月光下，When you sleep away I go down to the sea。Sleep away, I go down to the sea.

委会证实在中国的肉制品中验出猪瘟病毒，不过强调是在金门小三通旅客丢弃在垃圾桶中的肉制品中验出。验出的非洲猪瘟病毒和中国的病毒100%吻合。不过农委会强调，非洲猪瘟尚未入侵台湾，农委会稍后将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泰国警方昨天晚间在清迈一辆货车上查获200块一级毒品海洛因，总重70公斤，三名台湾人被捕，可能面临最重死刑的处分。根据泰国警方提供的护照资料显示，三名台湾人分别是包姓、张姓和吴姓男子，他们和两名泰国男子涉嫌将200块的海洛因砖分装在4个行李箱内，遭到警方逮捕。经过调查，其中吴姓男子有贩毒的前科，张姓男子也有违反枪炮弹药等前科记录。根据泰国法令，这五名运送海洛因的嫌疑人可能面临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处分。嘉义阿里山一对卖牛肉面的夫妻疑似和骇客联手入侵台中一家机械公司的邮件伺服器，透过变更邮件位置和一家澳洲公司通信和汇款，这对夫妻成功诈骗293万。嘉义县竹崎分局获报后，已经逮捕49岁的方姓男子和妻子郑姓女子。嘉义县竹崎警分局指出，这对夫妻要求机械公司现汇出定金到指定账户，他们才能出货。但汇钱后，澳洲客户发现他们一直没收到货款，台湾方面也没收到澳洲寄来的商品。两家公司核对资料后，才发现遭到骇客入侵。夫妻两人落网后供称，钱是澳洲朋友得知他们生活困顿，所以才汇款帮助他们的。不过，警方怀疑夫妻是负责出账户，由骇客入侵电脑。夫妻两人的说法避重就轻，因此将两人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市场传出，金管会严拟修法，让实支实付医疗险的理赔金额最多不能超过医疗费用。也就是说，医疗费用50000，就算买2张实支实付医疗险，可以赔100000，但最多还是只能拿50000元，引发网友挞伐。金管会主委辜立雄今天澄清，经内部讨论后，早就把这个条文拿掉了。辜立雄说，当时检讨这个实支实付医疗险的主因是学者建议要解决附保险的问题，因为附保险在财产保险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损失，保多少就赔多少。但辜立雄说，实支实付保险契约内容很复杂，实际损害多少无法像一般财产保险有一个标的物，因此最后确定不纳入修法中。现在会进一步检视实支实付是否有理赔道德风险的弊端。据了解，如果实支实付没有理赔弊端，金管会可能倾向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民众多保还是可以多理赔。现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8点，涨幅1.25%，来到2489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0点，涨幅1.36%，来到3006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34点，涨幅1.35%，来到260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07点，涨幅1.46%，来到748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76点，涨幅2.9%，来到9802点，成交金额1287亿。外资及陆资买超90.39亿，投信买超5.32亿，自营商买超3.09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98.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以30.97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5分。日元以113.17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345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宜兰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新北山区、花莲及台东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有阵雨，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山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北部及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天气也凉。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0到22度，中部南部25到29度，东部22到27度，澎湖也是22到27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电动代步车跑得慢，上面坐个老太太，趁月马路去买菜。 阿桑啊，电动代步车不可以行驶在车道上，你这样很危险呢。 医疗用电动代步车或行动轮椅等属于行人活动的辅具器材，应该遵守行人规定，不可以行驶快车道跟慢车道，要走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没有人行道时，请靠边行驶。 行动辅具守规定，各行其道安心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鲁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鲁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装睡无梦， 曾经朝思梦想， 但请似梦非梦。爱情有毒。情歌以毒攻毒，崔子格性格专辑最新推荐曲《砒霜》，福茂唱片发行。 老板，你怎么还在提供塑胶吸管给客人啊？ 不是还没有全面禁用吗？ 不行，塑胶滥用已经严重污染到海洋生态了。政府啊，为了号召所有店家一起加入不塑友善的行列，正积极推动新北不塑之客友善店家募集计划哦。 那要怎么申请啊？ 只要符合指定条件就可以咯，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更放心。 那我现在就去申请。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挂了飞扬，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像所有害怕，有了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萧敬腾的《以爱之名》。今天呢，是2018年的10月31号，星期三的下午4点11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桃子姐呢，因为要备战她的周末的演唱会，同时呢，她有新的作品，就音乐作品问世，所以这两个礼拜呢，就我们来代班啦。那今天呢，其实在10月31号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有一件大事发生。那这件大事呢，就是每年在差不多11月的时候，我们都会办版剧。 嗯， 然后去年的时候办了玛丽电影院， 嗯， 就是请玛丽来口述电影。 嗯， 然后后来呢，就有因为我们在做马克信箱的时候呢，常常我们会举到就是金庸的例子，就笔下的人， 是我们举的吗？ 对啊， 是听众来信会提到， 就是会提到一些。 哦， 然后可是玛丽因为没有看过金庸，所以就想说，嗯，今年要不要做一个就是 马克说金庸？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就是他讲金庸都会让我就是。以前嘛，因为大家都爱看金庸， 嗯， 所以有时候我试图也看了一下，可能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没有细看。但不知道为什么，透过那个马克的嘴说金庸，就觉得哎， 不是因为你看到的金庸都是电影改编的，或是电视剧改编的，然后可能就是印象会有点模糊， 嗯， 然后所以你讲出来以后，我就是不得不要纠正你，嗯，这样子。对，就没有想到在昨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 嗯， 我的学长离开了， 嗯， 这样子啊，那当然他就是被誉为说华文世界当中最有钱的文人，就很厉害耶，他封笔已经封了44年，我刚刚看新闻，然后才说他每年几乎都还有800-900万的版税收入， 嗯， 很厉害。 那今年要因为这样紧急加办，就是真的这件事情要成真吗？ 你说谈武侠吗？ 就是马克说金庸。 我觉得我，因为你知道金庸啊，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多人看过，而且很多人看还是看得很深的那一种。 嗯，不是啊，所以我会想要听你讲金庸，就可能跟我一样，我没有看过金庸，我跟金庸不熟，我想听你说金庸啊。 你不是说想要？ 当然不是那种，我是超级金庸迷，什么我都很了解，然后我要去故意听，然后挑女病，当然不是这种路线啊。 因为就像曹雪芹那时候写《红楼梦》以后，就会有 红学， 然后他们在讨论的《红楼梦》是真的就是很深层，然后有时候会进到角色意识流里面的那一种。 嗯， 对，所以就是。金庸里面的角色这么多， 嗯， 其实今天也可以刚好让大家来聊聊。 嗯， 你 说你爱的金庸吗？ 对啊，你有没有真的是改变你人生当中，或是你印象很深刻的一部金庸小说？ 嗯， 你最喜欢的，然后或者是你的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或是你。啊，算了，那个应该跟我都是同类型的。我想说，有没有什么让你影响你很深，或是你印象很深刻的金庸名言？但那些名言，我想都是现在网络上大家只是会拿来说两句而已。比如什么张无忌他妈说：“漂亮的女人都是毒药。”什么 漂亮的女人的话都不能信， 哦，不能信这样子。嗯。 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金庸刚好趁着 今天的这个事件。那当然就是有很多电商平台啊，或是很多卖家，就是瞬间马上就是开始卖一波，就是因为金庸的书其实在十几年前有改版、有改封面，然后重新校对这样子。故事情节也有一些有删减，可是 我可以删减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自己有增加有减少。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是有听到，就是有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我没有实际上去比对。就是我家目前就是还是旧版的，我没有真正看到最新版。那昨天看到那个消息以后，我就盯着我家的书墙看了一阵子，想说 是不是要再复习一遍了呢？ 就是我应该要把缺的那几本补齐吗？就是我现在缺的几本是神雕系列我没有，然后笑傲江湖系列我没有，因为我小时候看笑傲江湖我觉得被吓到了，我没有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对对，太坏，这样被吓到。大家欢迎今天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你心目中的金庸作品，或是你最喜欢的金庸角色。 我为爱付出一切， 02-2363-9955。也许呢，你没有看过金庸的文本原文， 你就是看一些， 你一定看过 剧啊， 改编的电视剧 《任贤齐》啊， 改编的电影，或是玩过《金庸群侠传》。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马克马里好，我是 Blue。 Hi Blue， 你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有玩电动的《金庸群侠传》。对，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玩那个 RPG 游戏，然后对于那个游戏的角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郭靖。 郭靖、啊、好像， 郭靖好像是会那个寒冰掌的，你可能是 寒冰掌。 郭靖是会寒冰掌的？ 哎、欸，我因为我也没有玩过《金庸群侠传》，所以我不太确定《金庸群侠传》里面那些招式是，反正就是 for 游戏，还是他真的会？ 对，因为我没有玩过《金庸群侠传》， 因为他是把所有的金庸的人物 全部集结在一起， 集结在一起、 啊， 然后在同个时空底下，所以就会有些错乱。对，然后也就是没有真的看过金庸，你会不确定说那个角色到底是哪一本书里面，他等于是在同个时空里面。 你确定郭靖有寒冰掌？ 郭靖应该就是在文本里面应该不是寒冰掌。 那叫姑姑的那个男生呢？ 啊，叫姑姑的男生， 姑姑就杨过， 杨过 ， 对， 他是受了寒冰掌，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对， 好的，谢谢你 ，Blue。 谢谢马克马利， 拜拜。 好，谢谢，拜拜。 然后有些比如说主要的角色，刚刚讲到什么杨过啊、郭靖啊，然后 令狐冲 很花心的那一个 韦小宝 啊，韦小宝啊，对，就这些主角的名字大家可能都记得。那有没有人是真的很喜欢一些就是 很偏的、很冷门 的小角色？对。02-2363-9955，欢迎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聊金庸笔下的世界吧。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 Jerry。 Hi Jerry。 哎，就是，我现在直接讲喜欢的是谁吗？ 好啊。 喂。 对啊，可以啊，谁呀、 啊？我喜欢最喜欢的话应该是那个郭靖。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从他一开始年轻的时候，然后那种傻里傻气的感觉，然后到最后就是 变成一代大侠， 对，称霸中原。然后其实呢，玛丽马克知道那个是《射雕英雄传》嘛，然后再来是《神雕侠侣》，然后再来是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对，然后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你知道有哪两个角色有贯穿这三个一百多年的历史吗？ 就是郭靖 跟黄蓉，对， 就他们两个的、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倚天屠龙记》里面竟然也有他们的存在吗？关联啦。 什么叫为什么？就是他的女儿啊，不是吗？ 没有，不能讲到女儿，讲到本人。 你说他真的也会在那边？ 一点小关联啦。对啊，这也是以前大学时期做报告的时候有查到的。 郭靖黄蓉在《倚天屠龙记》的关联是？ 他不是有古那个倚天屠龙，那就是倚天剑跟屠龙刀吗？ 对， 对，那就是郭靖跟黄蓉把那个古墓遗书还有那个九阴真经 藏在里面。 对，没错，这就是关联性。哦，对，这个大侠风范就很让人钦佩。 哦 ，OK， 那你同时也有看过，我想看那部叫什么？那你也喜欢虚竹吗？或是、 哦、你说那个和尚？ 对 对 对对 对， 哎，那部叫那个。那部叫什么我忘了， 突然大家都失忆了这样 子。 你们两个看我是没有用的、 哦、哎呦，玛丽不知道。 对对对，还有 北朝峰南慕容嘛、嗯、对， 哎、欸、这我有听过， 有看过电视剧。 嗯，好的，谢谢 Jerry。 OK， 谢谢玛丽马克，谢谢，拜 拜 拜 拜。因为会喜欢郭靖的啊，就大部分就是很喜欢那种大侠风范的， 他是比较温文儒雅那种感觉。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比较那种一开始大家可能看他不行，傻里傻气、嗯、可是他就是 一路平， 很努力的，嗯，就是努力可以就是让他变得很强的那一种、嗯、对， 所以会让你觉得说我可能也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你在金庸的笔下角色里面，你喜欢谁当然一定是投射出你的性格、嗯、像郭靖，然后或是像我刚刚提到那些就是很认真练功的人、嗯、都不是我喜欢的角色。 你喜欢无忌？ 我喜欢就是很花心的角色，然后就是在机缘之下，就是那种很机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什么，突然得到什么，突然变得不一样、 哦、 对，就是这真的是反映一个人的个性。02236399555、哦、刚刚有人说虚竹天龙八部啦，天龙八部。 Hello 你好。 嗨， 喂，你好， 嗨， 你 是 马克吗？ 耶、yeah, ，我是。 你好，我是永和的阿中， 还有玛丽。 阿中， 你好，阿玛丽好。 嗨， 阿中、你要跟我们说，嗨嗨嗨，欢迎。 我其实是想吐槽第一位打电话的店，的先生。嗯，他是说《金庸群侠传》的游戏嘛，是不是？嗯。郭靖是会轰两次降龙十八掌。 哦。 他会什么？ 轰两次降龙十八掌。 轰两次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他学过两种武功，一个是左右互搏跟降龙十八掌、嗯、所以他可以连续使用两次降龙十八攻击在同一个回合里面。 轰两次降龙十八掌。 对对对对， 蛮有意思的。 对， 好好，但这个讨论范畴在群侠传的游戏里面这样子。 对对对， 谢谢你哦。 另外就是那个寒冰掌里面应该是铁丑有产之的武功，也不是杨过的武功， 应该是玄冥二老。如果在文本里面、啊 嗯， 对啊， 文明对啊，文本是玄冥二掌、嗯、二老、嗯，可是玄冥二老那是玄冥神掌，也不是寒冰掌、啊。 嗯 嗯， 对。 但金庸群侠传里面真的有寒冰掌吗？ 他没听到。 喂，寒冰掌吗？ 我说《金庸群侠传》里面真的有寒冰掌吗？ 有类似的啊，像是那个青翼蝠王的那个 哦，青翼蝠王、 就是、不吸血他就会那个 《倚天屠龙教》里面鸣叫， 对，《倚天屠龙记》里面鸣叫的青翼蝠王 啊、 嗯，对对对。 好，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没有。那我觉得刚刚金马克讲。他应该最喜欢的是段誉吧？ 我最喜欢的不是段誉啊，段誉也是傻小子啊，我不喜欢傻小子，我 喜 欢。 可是你不是喜欢那个花心的，然后 我 又很有很多服务员的。 我喜欢的是聪明人，就是 聪明人， 一生就是本来就是很聪明的那一种。 哦，嗯嗯，好，谢谢谢谢， 拜拜喽， 拜 拜 拜 拜。 情歌金曲，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百分百完整现场演唱收音， 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对操刀，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买房必看新店央北重化区，最近水岸，最近捷运商城，唯有波尔多二。抢进核心门户，房价跳升区，轻松坐拥超大基地，丰富公社，14张捷运站，390公尺，总价980万起，买2至4房，波尔多二，2218-9911。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 张韶涵2018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感谢抢票秒杀再加场，12月14台北小巨蛋，11月3号上午10点 KKTIX 及全家便利商店加场开卖。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飞碟念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下午的4点27分，今天10月31号，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其实金融世界真的太大了，所以其实今天因为我们临时的接的电话，然后要聊什么，其实我们也是大家都是没有准备的状态，所以其实常常就是一讲到一个名字，他会顿住跟空住。 反正因为金庸迷太多了，所以随时在 App 上有人可以帮你，你忘了他就帮你补上。 对对对，他的关系，他的角色，就对，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如果是不熟的，那如果像是我比较熟的，就是我喜欢的，比如说张无忌啊、韦小宝、鹿鼎记啊，那种就比较没问题。可是像刚刚说那个射雕啊，就是郭靖啊，天龙八部啊，然后天龙八部我也只看过一次，然后射雕我好像也只看过一次两次，对，就跟倚天跟鹿鼎记是完全不能比的状态。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基隆小江， 嗨，小江， 嗨，你好，你好。 金庸世界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部？ 我最喜欢《笑傲江湖》。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哦，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那个令狐冲，可是我最喜欢的还不是令狐冲，是田伯光。 哦，你最喜欢就是淫贼啊？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觉得他，对，他虽然是淫贼，但是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角色。对，因为就像他开头就是跟，因为令狐冲他为了救夷陵，所以他跟他就是比那个坐在椅子上打。对，那其实是令狐冲输了，可是那个。那个马克你有看过吗？就田伯光站起来，然后那个令狐冲的那个屁股还坐在椅子上，田伯光就认输了，对，他说好，我对他就跑掉了，对，所以我觉得田伯光是一个很说话算话的人啦，对，那我是看那个吕颂贤版的，其实《笑傲江湖》的书本我是没有看过，对，那我觉得港剧演的最好是因为他那个东方不败是真的找男性来演，那其他都是找女生来演东方不败，对。那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 宫清扬在教令狐冲独孤九剑的时候，就是他因为那个天魔光上华山找令狐冲嘛，对，然后我最想就是他那个宫清扬在，因为那个时候令狐冲他以自己的方式他打不过田伯光，然后刚好风清扬这个时候出来，他在教的时候跟令狐冲讲说，田伯光的刀快，你要比他更快，你就可以，对，你就可以打赢他，对，我觉得这，对，这我觉得这句我很喜欢，对啊，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马克玛丽， 谢谢， 拜拜，拜拜， 刀快你要比他更快， 对啊，而这一件事情可以应用在很多，就包括不止在武学上面哦。武学现在延伸到包括现在的 MMA 嘛，就是格斗技，这一套可以延伸到就是包括你在商场上面，甚至是投资领域上面， 都是一样。洞烛先机， 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样子，同样就是你发现了一个投资机会，也都是最快的 快鱼。 对啊，你要当快鱼啊，你要想想看，当那个就是以最近来说的话，第一个去做娃娃机的人就是有赚到钱的人，你现在去做就是没有赚到钱的人。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等一下，我把车在怎么掉。 哇，你在开车是不是？ 哦，好的，我挺好的。 你是谁？ 喂。啊，我最喜欢天龙八部，然后我想当蓝凤凰。如果要在一起的话，我要跟黄药师在一起。 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说个大概给不知道人听吗？ 因为蓝凤凰很酷啊，就是他就是用毒高手，然后最后又死得很壮烈这样。然后黄药师因为很聪明，然后又很专情，然后又是一个神经病，我就喜欢神经病。 神经病。 他个性很古怪啦， 对，而且这个人他非常聪明，跟聪明人在一起就是会觉得好像有学到。 那他们两个是真的有在一起吗？蓝凤凰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故事的人 哦。 对，那如果我想里面有还会有写到很多菜啊，因为那个黄蓉会做菜，所以如果我要选一道菜式，我就想吃那个烤蜈蚣。 烤蜈蚣， 对，就有一道菜是烤蜈蚣，那个比较特别，其他的就还好这样。 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 要上班啊！ 开车去上班，然后听到说什么在讲金庸、 欸？你有没有听到他讲说去上班啊？那个口吻跟我当蓝凤凰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很棒，我很棒。 而且是不是就是你对于金庸这些角色，你已经在心里面就是排练过很多次，你都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我今天哇，今天是我的天，我一定要讲完出来，我要分享，我就是要蓝凤凰。 然后我就要在手机 蓝凤凰、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 对，我已经知道千百遍，就是我要怎样，我要怎样这样，对。然后说我要学武功，我要学北冥神功，就是逍遥派的武功。 你要学什？他要学什么？ 北冥神功，逍遥派的武功。 对。 哇， 他好多小笔记哦。 对啊，谢谢你的分享。 不会，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让我们来跟金庸大师致敬一下。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你好，我是新北的小欧。 小欧，嗨。 哎，是。如果我最喜欢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对，因为他可以，我觉得他很放荡，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在外面跑来跑去，然后又可以认识很多妹。这个是重点，然后又可以学绝世武功。 哎，但有个问题，就是里面的那些英雄角色，他们不是都在武林中跑来跑去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段誉的跑来跑去，好像对你来说是比较更自由自在的感觉？ 重点是因为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国家的，他是那个什么，他是哪一国啊？反正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子啊。 哦。 对啊，然后他就是很有钱，他不用工作。 哼。 对，然后又因缘巧合碰到了什么仙女姐姐之类的，然后学到绝世武功。反正他所有的因缘都跟女生有关。然后都是整眉。对， 然后我记得以前玩游戏的时候，玩那个金庸群侠传的时候，还有一个，还有两句名言吧，叫什么？飞雪连天射白鹿， 嗯， 然后笑书神侠倚碧鸳， 嗯， 就是那金庸所有的书的抬头， 对， 的字头，对， 然后全部 合在一起，这个我印象非常清楚， 嗯， 对对对对对， 好的，想要当大理国王子的， 哎，对，大理国 公子哥段誉， 对，虽然说他好像就是他后来他不是正统的王子， 嗯， 可是他也是有，就是原本大理国国王的弟弟的儿子， 反正也是皇室啊，还是皇族， 对，也是皇室之类的。对，虽然说大理国的国王最后都会去出家当和尚、 啊，对啊，對，你看，就你如果要就是讲寓意的话，就金庸其实埋很多寓意在其中， 嗯、 就是你可以，你年轻的时候你是王子， 你花， 但是你在这个世家，你的最后你就是会出家， 嗯， 就是 不可为逆， 就看破红尘， 对，就是你玩够了， 对， 就看破红尘， 对，就跟 对 对, 對，那你现在玩够了吗？ 还没。 好的，开心的玩，好不好？安全的玩，好不好？ 嗯，好，谢谢你们， 拜拜。 嗯，拜拜。 这其实就是每个男人的宿命啊， 就是会有投射自己的， 就是小男孩在金庸里面的武侠里面，就是投射自己的英雄形象。 嗯， 但是他其实你到了一个年纪，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就还是你要走入家庭的。 嗯、 你那些英雄，那些什么风花雪月， 嗯、 就是要乘风。 期待电影强化你的状态，拿爆米花来交换，瘟疫中毒后的负面热量转换。 Get up Get up Get up， 乖乖灯塔很自在，乖乖灯塔很钟爱、乖乖灯塔很天才，有种被他冰敷科学自成一派。算买名牌，勉强算被爱，爱得到真爱就白天、很惆怅，夜晚、也惆怅，睡累的心大的终于泪光闪闪。Hello Hello， 女生有遗憾。Hello Hello， 男生还期待电影强化美的状态，什么都愿意交换。文艺青年越爱越痛，越痛越爱。 4:38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刺青阿叔。 哦，刺青阿，你现在没有在刺青吧？ 有啊，但是我先走来关喇叭。 关喇叭，然后回去拿那个刺青的给西，又继续刺人家。 有怀念吗？ 没有，你赶快进入主题。好，可以，可以，可以，你进入主题来，怎样？金庸最喜欢的一部。 我你那个啊，我不知道，我想要当韦小宝。 为什么？ 因为他那些很多女生里面有一组是双胞胎。哇！哇！马克可以了解吧？ 等一下，你现在刺青客人他现在是不是在笑？ 他不大知道我在干嘛。嗯。 为什么不会知道？ 因为我关掉喇叭了啊。嗯。 但他 你又开始， 但他光听你讲话就觉得这刺青师傅有病啊！ 不会啊，他们应该没看过。 你的客人没有在流失吗？我去过你的场子一次，看我这个师傅这样子哦、喔。 对啊， 就很不让人家有信赖感呢、欸。 不会啊， 现在刺的 跟外界有连接啊。 刺的那个客人，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啊， 我、嗯、男生。有必要这么失望？ 双胞胎，重点是双胞胎。 好好好，这也是金庸里面就是最他写到后期里面最混乱跟开放的，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他虽然大家骂张无忌花心渣男什么，可是直到《鹿鼎记》，他才是真正就是你知道把开放式关系写的淋漓尽致的一部。对， 可是其实我是倚天屠龙记，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太一般的男生了，会挣扎，然后会想要做好人那种。 你想要全部抛开所有道德， 火力全开。 对，那个太像我们正常的我们台湾的男生了， 太压抑， 有点烦， 有点烦。 真的，还是自己就其实他如果一点点坏，一切就会处理得更好。对， 好。但是那个双胞胎应该是电影版才是这件事啦，就是就实际上在文本里面没有啦。 真的吗？好可惜哦。 对啊， 可惜。 志勤阿叔，你回去工作吧，你。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玩个马里拜。他说：“放心，我不是来抓你们的，我来逮捕一只企图造反的狗。”血盆大口吃掉你的自由，制服没有炸好，他就咬你一口。现在我太空警察要帮你们出头，一脚把他踢进垃圾桶。既然头发不能过耳朵，那就留一颗 funky 头。 02-2363-9955 02-2363-9955，让我们用快乐的方式来感谢金庸大师为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真的是快乐跟启发。你在笑什么呢，广播女神？ 没有，我只是刚刚看到《三国志》今天录影的一些画面，我就笑了。我刚原本是想要打开，想说被大家一讲，想说哎，不知道现在 APP 有没有《金庸群侠传》可以玩。 Hello， 你好。 Hello， 你是谁？ 我阿信。 阿信你好， 嗨！居然没有人讲杨过， 你爱杨过？ 对啊， 你爱他的什么？ 我喜欢他聪明，他很多事情就学很快，什么武功秘籍，然后他就看一次就记起来，我喜欢这种角色， 然后 有一个 痴情 美艳无方的姑姑，对， 所以他是天才，然后又专情， 但是金庸也给了他残缺。就 少 了一条 手， 对啊， 没关系，那个他少一条手是 OK 的， 所以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完美。 对，不然怎么办？他就是被 斩了。他个性上是没有缺陷的吗？ 他个性哦， 还是会有点烂好人，跟就有时候会太侠义啊， 就什么事都要来 有一点、啊、 帮个忙， 就有时候会看到不公不义，要忍不住要冲出去啊。 烂好人第一名还是比不上张无忌。 啊，对了， 对，我觉得还行，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最喜欢还是杨过的。 好的，谢谢你，阿信， 拜拜， 拜拜。 因为他也会在，就是自己还就是武功没有很强，他明知打不过，他还是要打。 那最后就真的没打过。 最后， 可是换个角度看，是有人也有人觉得说，没有人站出来，至少他愿意站出来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 一体两面， 金庸在写人物角色的时候，那个性格是蛮立体的。然后当然有时候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说你干嘛这样啊，或是 你怎么那么傻那样？ 对，然后他就会在重要的地方章节断掉，你就是要继续看下去，你才会知道说